对于中欧和东欧来说，这两天天还不错，现在气温在16到18度，夜间最低气温是在6到10度之间。所以呢，因为欧洲这几天呢，基本上在这个季节也是秋冬转换的一个时期，它的冷空气开始频繁活动起来，基本上3到4天就有一次高空系统过境，所以啊，它现在的气温也是高低起伏， 嗯， 现在有点类似于咱们有冷空气活动的这样一个状态， 嗯嗯。 对于北美来说，现在它是两头天气的降雨，雨雪比较多，主要是像美国的西部、西北部这一带是降雨，然后呢是五大湖这个东边，这个也出现了降雨天气，所以它的温度呢相对还算是比较低。美国的降雨呢主要是从它的东北部一直到西南部有个长条带的这样一个雨带，所以啊，明天像后天纽约和华盛顿呢也是出现了小到中雨的天气，但是它气温现在并不太低，还是在20度上下。对于澳大利亚来说呢，它现在也基本上快进入到这个夏季了，所以它现在的像悉尼温度是在25度上下，最高夜间最低气温也是在20度上下，所以它这边天现在还算是不错的一个天气。天气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好的，谢谢李老师，我们也提醒出境旅行的朋友注意临近的天气的预报和变化。谢谢你，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正，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中午的1:08，环球旅行家到了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欢迎光临，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达人订阅号我们迎来的是在大概几个月之前， 人家竖了四个手指头，四个月。 几个月之前，谁竖了四个手指头？我们得猜一猜是谁啊？几个月之前，四个月之前是吧？有那么两个女生，特别爱玩。到处走，约着到处走，这个约呢怎么约呢？他们告诉我一个答案，叫随时约。 听上去很惬意， 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老是在说，你说你说走就走的旅行， 或者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哎，那个我们过两天约啊，然后过两天，对，就是不管约什么吧，然后这个过两天就无限延长， 就是这种一般都是口号似的。因为大家可能觉得这件事情就是 可遇不可求， 嗯， 啊，梦想当中的事情。但是这两个女生不一样啊，她确实随时约。 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他们一个，就是一个醒目的标题，一个标签就叫随时约。他们又来了，他们说我们上次走的时候就说随时约啊，我说随时约，约他刚才数了几个手指头， 四个手指头， 四个月之后才约成功了一次， 在下一个季度我们再约一回。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是随时约的两位女生哈，一个是 Mia， 一个是 Coco， 欢迎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a。 两位离话筒太远了，随时约得约近点儿。 你们把话筒往自己身边搂，对，把搂过来，对对对对。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a。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co。 嗯，看四月的时间确实跟话筒都生疏了， 对， 是吧？上次说这个你俩来说旅行的时候，我记得。两人是密不可分的， uh-huh. 啊，这个到处走，两人是好像谁都离不开谁，而且各种的这个旅行呢，都会在他们的自己的平台上跟大家分享，所以他们也有了一个想法，说在环球旅行家里面跟听众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 就是童年时期的七月与安生是吗？ 童年时期， 对，就很美好，没干什么都在一起嘛。就是、那怎么这次来好像听说是两个目的地， 他们已经成年了， 对，成年了是吗？ 长大后 这是挑事儿的，这是。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上回咱们说的哪儿，还记得吗？两位有没有深刻的记忆？ 上次说的是贝加尔湖， 说的是冰下面的事情，是吧？ 对对对， 是什么来着？ 贝加尔湖冰浅， 冰浅， 哇。 上次说的时候，我老是抱着冬泳的态度在说， 对啊，就感觉 后来被更正了一下，说不是冬泳， 对，是在水下边，不是在水上边。 那这次呢？这次俩人带来两个目的地，因为之前张帆给我介绍的时候说你们俩去哪儿都是一起。 你看我刚才说了吗？密不可分 的，密不可分， 你早就把他们割不开，你知道吗？ 所以这回我才会有这样的错觉嘛。 这回一来说去了两个地方，我们说两个人一块去两个地方，不是 分头去了两个， 同时去了两个地方， 对。 先给我们揭晓一下目的地吧。 好，我是在十一的时候啊去了老挝。 嗯哼， 老挝， 嗯， 都这个应该叫中南半岛啊，东南亚的地方。 Coco 呢？ 我是在十一的时候去了一个大家都很熟悉又都很陌生的安道尔， 最熟悉的陌生地。 你别着急，刚才我说那个老挝的时候，我一下就能说出来的位置哈，安道尔，各位帮帮忙。 朋友圈里面那个地址选择的时候，那第一个就是好多人默认都是安道尔， 所以你给他的位置是朋友圈里 啊？对呀，我特别熟悉他。 是谁还没有几个安道尔的朋友？真是。 问题就在于啊，咱们要说，你说你从这个数据上来讲，你说哎，这个老挝啊，它处于什么什么样的地方？它的邻国有哪些？跟咱们 说的很专业， 对吧？ 对， 你说安道尔考考各位， 嗯。 是不是能考住好多人呢？是吧？ 真的是可以考住很多人。 哎、 对， 这个，所以今天这两个目的地呢，一个我刚才说，我说我跟他们聊天，我说这老挝这个地方熟悉，其实也陌生。 嗯， 因为你熟悉是因为它跟咱们是相邻的。 对， 你陌生是因为有几个嘉宾来说过老挝呀？ 没有，好像很少有人专门去。 很少。 啊、哦， 对吧？刚才我们跟那个米娅聊天的时候，他说那应该说北方的朋友可能去的少一点。 是是 啊，南方离得近。他去的就多， 对，云南贵州那边去的比较多， 安道尔， 对，离得近，是，其实它是我们邻国嘛， 对， 土壤是接壤的， 对 对， 那安道尔就不消说了，这个就来聊的机会太少了。上一回提到这个名字的还是一位旅游界的这前辈， 对，大咖，对， 阿瑟尔曾经说过安道尔， 对， 但是我们想这个平时很少人说的，今天刚好利用这机会，我们好好了解一下朋友圈里为什么他们都。安道尔。 身为一个女生，我相比张帆，除了对这两个目的地感兴趣之外，更感兴趣是为什么你们俩这次分头旅行啊？ 其实原因特别、 哎……你别先问人家，我先问袁一个问题。平常你如果不是跟老公、孩子一块旅行的情况下啊，你会选择跟一个女伴一块旅行吗？ 我跟你说，真的很惭愧，就是在嫁了人之后，就真的没有再跟朋友们，就是没有单独跟朋友一起出行过了。 嗯，家规很严啊， 家规。 好心酸， 就是现在有过的都是家庭和家庭， 这没办法， 就是 你侧重的不一样。 对，就女孩子也是闺蜜，然后把彼此的先生也都发展成了好朋友，大家几个家庭一起，两三个家庭一起可以出行，是这样，但是非常难成行。 对，人多嘛， 对，人多特别难成行。 你看他们就不一样， 羡慕你们这样， 他们不一样。 对，但是我们其实这次也是分开了，因为正好在十一的时候各自有各自的目的地。对，然后 Coco 是因为他有朋友， 有一个朋友，他十一的时候就是他想在就国外办一场婚礼，然后我们是在安道给他办了一场婚礼，其实， 哇， 所以是带着一个这样的目的， 在朋友圈里办了场婚礼。 对，人家是真的去了目的地。 对，然后我去老挝的原因呢，是因为十一机票便宜 啊。 因为确实是我们看了一下啊，十一的时候这个机票啊，普遍都会比平时要涨上两倍到三倍， 嗯， 但是从北京出发，唯一一个涨价幅度不超过10%的国家，您猜是哪？ 老挝吗？ 老挝和印度。印度是因为太危险了没人去，老挝是因为不知道所以没人去，最后我们就选了老挝。 所以你说选择的就是在某一个角度上来看是小众目的地。 对对 对， 对，其实是这样的啊， 但是在这之前有过两个人分开旅行的经历吗？但是我不是说每一次都必须在一块儿的，但是这种就是有了假期啊，各自的计划要分开去走，这种机会多吗？ 还真是第一次。 对， 天哪，你看看这俩人。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我们俩认识，哎呦，十年了。 哇，嗯，然后彼此现在还都是是有男朋友的状态吗？ 我可能为什么？ 哎，这用了这么多词儿了。 为什么十一的时候，就是分开旅行的原因，可能跟你就有点像了。 明白了， 因为有了另一半儿，对对对， 至少有信号了，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一回难得的两个人分开一次旅行， 嗯， 所以今天这个旅行我们讲起来就是一个很，我觉得让我们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啊， 很好奇，而且 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有两个人来， 对， 要说不同的地方， 对对对， 哎， 但是好在刚才米娅给我们总结了一下，说一个是又热 又穷， 一个是又冷又贵， 哎，对 对， 啊，就想一想啊，又热又穷，那肯定是东南亚的地方， 嗯， 啊。又冷又贵，那啊哪儿？ 所以这两个目的地同一个时间段出发，但是季节和你们的花费是完全相反的。 嗯， 对对对，而且我们特别巧，我们是同一个时间从机场出发，拍了一张照片， 哎， 然后我们差不多是同一时间回到了北京。 哇，哎呦， 就是就不这样就不行。 对，我们俩就是走的前一天晚上就凌晨一点了，然后因为就是当时北京已经是秋天了嘛，其实大家对于说夏天30度的概念，或者说冬天0度的概念，其实你已经没有概念说在这个温度应该穿什么衣服，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各自不知道穿什么衣服，然后半夜凌晨一点，然后互相发微信求助，说零度到底要穿什么。 对，然后我们到了机场之后特意拍了一个对比照， 我看到你们那个照片了。 对，就是我穿的是夏天的衣服短袖，然后他裹着个围巾，然后穿着毛衣， 还在喝着热巧之类的。 对对对， 哎呀，这幸亏不是叫，这叫各奔东西，各奔南北。 对，各奔 南 北。 一定会吃醋，男朋友说了底线就这样了啊，你俩赶紧分开吧。 大山。 这样啊，这两个目的地呢，真是你没法给他混一块说。 uh-huh. 啊，我们这样，你最想听哪部分？ 那这个多得罪人呀。 哎，不， 那我想听安道尔。 对，不一样哈，啊。我就对，因为安道尔这个名字实在是就是写在那儿，你认识。其实是不知道，对吧？我还是对老挝还是比较有一点兴趣，因为确实是东南亚的很多地方啊，你听过了更多的目的地的故事，老挝很少能听到。而且我知道跟老挝其实咱们的边境线上都有那种就是有一村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两个村子用一口泉水啊，一口井水啊，那种故事。但是今天呢，我们要听听这个米娅在老挝，在那儿自己旅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这样。你刚才说想听安道尔是吧？咱们就先听安道尔吧。听 好， 说了半天，我们回到安道尔啊。 这可能跟年龄有关系，所以， 老人家都不愿意走太远，是吗？ 对，老人家喜欢听老挝。因为熟悉这名字，感觉好像跟什么多少年代之前有什么打过仗啊， 就有些情 谊，友谊村呐， 对吧？ 对 吧，对，这个是 建交啊，我们这个国王啊，这种感觉。 对，事实上，其实安道尔还是有吸引力的。安道尔最具吸引力的是什么呢？因为你这趟去是主题是给人 婚礼 去的，婚礼， 一般女孩子们都会想一个海岛，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这个季节去安道尔， 对，穿羽绒服结婚，你 这 是吧？ 快，Coco 开始你的表演。 表演， 对，就是去安道尔，其实它，它是就是它的位置是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然后它对，然后是它是沿着那个比利牛斯的那个山脉， 比利牛斯山， 对，所以它是有一个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山脉的这种就是地理位置。然后安道尔整个城区呢，它分为就所谓的七个行政区，但相互之间的那个距离其实也都是20分钟车程那个样子， 国家不大。 对对对、 嗯、 是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国家、 嗯、 然后所以我们之所以去那个地方办婚礼呢，其实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有朋友在，嗯， 这是真朋友，不是那个朋友圈里看到的， 对，有人， 对，然后就比较熟悉，觉得说没有在国外办过婚礼，所以去一个有朋友在的地方会比较熟悉一点，然后所以就去安道尔。这个倒没什么，就是说婚礼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办起来比较方便、 嗯、 但是去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自然风光要大于人文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名胜古迹啊这种东西。然后安道尔最出名的应该算是因为它是山脉国家嘛，所以它的滑雪是特别特别有名的，然后它有着全世界排名大概前五的滑雪场吧、 哦、 它整个而且一年差不多有8个月的雪季，然后但是滑雪的就是滑雪的季节差不多有5个月之久，所以说从包括欧洲甚至就是最东边到俄罗斯都很喜欢去安道尔滑雪。 你们去的这个时候是赶上它滑雪的季节了吗？ 并没有， 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开始， 对对对， 马上就开始了， 其实已经往那个 下雪了， 已经往那个冬天在走了。 对，10月份去的时候，它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所以说，10月份去的时候，正好就各大雪场都已经开始就是布置啊什么的，就准备要为迎接第一场降雪做准备了。 嗯 嗯, 嗯，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介于它就是很短暂的一个秋天的一个状态， 嗯、 还挺美的。就是其实刚才米娅说老年人去老挝，但其实你去了安道尔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老年人。 是因为生活节奏真的很慢吗？ 对，就每天感觉自己像一个老年人一样，就是坐在山头喝喝茶呀，晒晒太阳。 坐在山头， 对， 因为它是山地国家。 对，它整个就是它所有的那个所谓的行政区的市中心都在山凹里，所有的居民都住在山上，没有任何一个房子能挡到你的窗户，你就知道你开在窗对面全都是山，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然后出门上去也是山，就是家后面就是山坡，然后就每天就过一个老年人的生活。 这个国家就是进山了。 对、 嗯。可是那你抵达安道尔是从北京起飞吗？他那儿是有机场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交通工具吗？ 直接直飞。 并没有。安道尔现在在修机场，但是可能要2年以后吧。 安道尔这个国家没有机场吗？ 对，它没有机场。 那是从哪儿进去的？ 从西班牙进去。 哦，飞西班牙。 对，飞法国也可以，但是西班牙的巴塞罗那离安道尔更近一点。 大概车程是多少呢？ 坐大巴，就是开车的话差不多3个小时，然后你也可以坐大巴。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就大巴还挺方便，它可以送到你家门口，就不像说咱们要坐到车站呀、 啊、 什么的。你 国家小嘛， 对、 哦， 就福利特别好。 嗯、 就跟他们说瑞士的火车到那家门口也能上似的，感觉。 然后他那个就是大巴上，然后也有什么无线 WiFi 呀、 啊、 什么的、嗯，就是你去了那都还挺方便、 哦听起来挺，还挺先进的。我刚才一说山，一说多少车程，我想马车得多少天？啊，那个。桑丘和唐吉诃德得多长时间能到、啊、就西班牙的这种感觉，它像西班牙吗？或者像法国吗？ 嗯，它像自然风光，其实像瑞士。 嗯、 哦、 嗯， 对，因为山势比较。 然后吃饭的话比较偏西班牙的口味。 嗯、对，其实它是属于安道尔，属于加泰罗尼亚大区。 嗯、 这个加泰罗尼亚大区包括巴塞罗那和法国的这一部分地区，所以他们。安道尔他们的官方语言是加泰罗尼亚语、 嗯、 哦，这是一个好小众的语言呀。 对对、 嗯嗯、 所以那你在当地沟通的话是 哎，就很有意思，在安道尔当地是这样沟通的，就是 那你别着急，你为什么会这么了解 啊？是 刚才已经串了啊， 说 话频道化了、啊、 对，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刚才 Coco 还没有说一个理由，为什么还去安道尔呢？是因为就是像上次我们来说贝加尔湖的时候，说我们6月份要去趟安道尔，跟大家有安道尔之约、 啊、 所以其实我跟 Coco 我们6月份是去了 一 趟安道尔，然后 Coco 等于10月他又去了安道尔。 天哪，他俩的感情， 我跟你说， 就是这个地方的第一次一定是我们俩一起去的。 对、 哎、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啊、对，所以10月份的时候因为是比较熟悉而且已经去过了， 就是他放心让 Coco 去了、 啊、我已经陪你去过一次了、 嗯、 对，所以说我们6月份去了一趟，他10月份再去的，所以我也很了解安道尔的这个吃饭啊。刚才说安道尔吃饭和交流特别有趣， 对， 就是身为安道尔人你必须要学会这些语言，一个是加泰罗尼亚语，一个是西班牙语，一个是法语，一个英语，还要有 还能看懂俄罗斯语和德语。 对， 天哪， 对，你就是出生在安道尔你就生来会5-6门语言。 离那么远的语言为什么也会？ 他们的那个就是 小学的那个教育，就是你在入学的时候就一定会学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和法语，这是一定要学的。然后英语因为普及程度比较高嘛，所以英语也大家都懂、 啊、 俄罗斯语是因为俄罗斯人很爱去安道尔滑雪，所以在安道尔的餐厅的那个菜单，对，菜单上都有俄罗斯的俄罗斯语、 哎、 对，安道尔是我唯一一个去过的国家，发现他们国家的菜单和公共设施的标语上面如此普及的那么多这种语言，就是它我菜单会比我们普遍还有标识上看到要大，就是他把所有他们用得上的语言全写上去了、 啊、哇，这小孩那个语文课得多难啊。 对呀、 啊、天哪，学这么多种语言 啊！而且他们这个服务人员，你跟他说什么语言，他就会跟你切换成哪个语言的频道，对对对， 跟机器人似的 还挺有意思的。 嗯， 这个安道尔我刚才说到要去的话，你们刚才提到从西班牙往那边走， 嗯， 那么这个签证方面是做的是、 嗯、 是这个申根签证吗？ 对，你拿那个申根的多次往返就可以入境、哦、就必须要是多次，因为它其实不属于申根国，然后但是安道尔的国防和那个 它是交给 对交给西班 牙 管 的，明白了， 然后所以你拿多次申根就可以进出。 嗯， 嗯， 但是一般不太查，不过偶尔他会抽查，会看你的护照， 所以还是要保 证自己，还是要做好准备。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今天正在说两个女生，两个关系非常好的闺蜜，她们以往去到任何的地方都一定要一起去的、 嗯、 这次虽然看似在同一时间分头去了两个不同的目的地，但其实也是提前都陪伴着去过的一个是又热又穷的老挝，还有一个是正在说的又冷又贵的安道尔、 嗯嗯、 我们的节目呢在达人订阅号还要继续进行，如果你身边也有一个这样形影不离的好闺蜜的话，一定要好好听我们这期节目， 嗯， 那、 嗯、 这样可以借鉴到很多他们的旅行经验。 嗯，下半段咱们还是四十月吧。 对，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他们，一个像秋天，一个像夏天。对，说的就是两个女孩子之间的感情。 对， 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不太顺眼，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陪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确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的有口无心，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玉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其实我们这个又穷又热和又冷又贵，是因为在国庆期间，因为飞欧洲的那个机票就比较贵， 资源紧张。 对，然后但贵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因为安道尔的人均 GDP 是一个特别高的一个水平， 就是富是吧？ 对，然后它甚至要高过了西班牙和法国， 它在这俩中间， 对， 高过。 我想了一句特别比较准确的话去形容你在安道尔生活，有一种你享受着瑞士的那种 湖光山色， 风光湖光山色，然后以及你的生活条件，但是你花的那个钱可能是意大利的那种水平。就它其实在安道尔城里的消费是不高的，因为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它是整个国家是免税的，所以说在安道尔吃饭买东西其实是一个很便宜的一个经历。 我们听过很多关于免税的一些消息啊，一些分享的东西，就是说哪个地方哪个商店是免税的，对吧？ 对，作为外国 某一种商品是免税的，某一群人是免税的， 对对对， 他说整个国家是免税的。 对， 我的天哪， 避税天堂。 对，然后就是女生一定特别喜欢，然后因为在那个地方你可以买到所有的所谓的网红断货，又是限购或者是价高的一些，不管是法国药妆也好，西班牙药妆也好，就是你想买的化妆品在那边都能买到。就他那边 法国和西班牙的护肤品对于我们女生来说简直就是必须要入手的东西啊，就是用完它就会永葆十八岁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但这是我们的心理作用。 是， 所以去安道尔购物是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两个人以前出去的时候说我们从不购物，但是去安道尔这个命题就完全被打破了，因为你觉得不买就亏了。 安道尔是一个把购物当成他旅游目的地的一个其中重要一项 主要的东西。 对，然后因为他所有的奢侈品还比较少，主要是生活用品，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可能我们在日上机场能够差不多的那个价格，其实已经比专柜便宜了，再便宜一半都是五折。对， 我觉得 非常非常便宜， 我忍不了了已经。 这跟刚才说那个就是它整个国家免税是有关系的。 对， 另外它的东西为什么那么全，它因为两个国家中间 对， 它这个地理位置也相当重要。 对，是的是的， 而它本国人的需求量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人少吧。 对， 没有那么多人， 一共好像就8万多人。 你看 整个国家， 你机场有的时候还超过这数字。 对。 是，而且安道尔是一个幸福指数很高又很安全的国家，就他们说整个国家的那个犯罪率特别低，低到什么程度呢？就监狱里所有的犯人可能也就是个个位数，而且都是经济犯罪，就是他没有什么打砸抢烧啊这种。 为什么是经济犯罪呢？就是因为免税国家太便宜了，大家可能就代购带的太有点多，被逮起来了。 所以那你作为游客的话，你在出关的时候会有一个限额吗？ 会。 那也应该是有哈。 对，它的官方限额是900欧，所以一般你坐大巴或开车啊，你到海关的时候，他看到中国人一定会让你开箱，就是检查一下，这个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吧。然后你开箱的时候，如果你有很多包装比较精美的东西，他就会看你的小票，然后问你价格是多少，他会估一个价，他倒不会说完完全全很明确的就是去检查你每一样商品。但所以说如果你包得够好够严实， 藏在毛衣里， 不是，这个还是应该。 我觉得怎么办， 我提供给你们方法，还是得全家去。 对， 要人多一点， 因为有些东西你跟朋友一块去啊，就是人多啊，朋友一块去的时候这个人多没太大用处，都想买那么多。 对， 一家去不一样了。 对， 你一家就 可以 share。 对， 这个好方法， 而且就是你给自己买就可以了，不要想着说当代购的这个事情了。 对， 因为 你又给自己要去找了个理由是吧？代购是不行的。 对，代购不行，就得自己亲自去买，要不然给人代购找麻烦。 对，是这个意思。 安道尔啊，这个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切入点，一场婚礼， 对， 带大家去看了看安道尔， 最后以便宜的购买护肤品作为完美的结束。 对， 那我们接下来得要去到又热又穷的老挝了。 还是刚才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贵，我们听到了这个穷，这个穷字体现在什么地方？ 这穷也对，它两件事吧，一个它确实穷， 经济是落后的， 对，它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真便宜，物价水平真低。 地道什么概念？比如安道尔吃一顿饭多少钱？老挝吃一顿饭多少钱？ 可能就是天上一个地下。 对对对对，它主要是这么说吧。我们上我在老挝买了一套老挝的传统服饰，然后是丝绸的，特别的漂亮，包括它的这个绶带，然后裙子和 做工很精致， 是有点像我们看泰国或者、 有点那 个 感觉。然后一身然后还有一个裙子，还有一个银的锁链， 像梁朝伟和刘嘉玲结婚时候在不丹穿的衣服吗？ 对对，有点那个意思，有点那个意思，而且非常的漂亮。 多少钱？ 然后加起来58人民币。对， 天哪！ 而且关键是，本来我还就是因为那是我刚到老挝的时候，所以就已经做好了全身心的准备跟他杀价的时候，一听这价格， 算了， 来来来来来， 那个给60甭找了。 对，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包括我们在琅勃拉邦就是老挝的一个城市，它有夜市，然后买他们，因为花梨木是老挝的非常有名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对一种木材，所以说他们老挝花梨木特别多，他们在夜市上卖好多花梨木做的碗呀、盆儿啊，然后雕塑品啊什么的。那个在中国，那个花梨木已经就贵了去了，在老挝啊砍了半天价啊，便宜20块钱人民币，但实际上其实便宜了很多了。然后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两个花梨木的碗，60人民币、要不是因为太沉带不回去。 椅子床什么的， 对，都往家搬了这个。所以说他们老挝当地是有这个申通啊、顺丰啊这个快递，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离咱们也近， 德邦物流啊， 德邦没有申通、圆通，这都 是。我是觉得用快递运家具有点贵，不用物流。 哎呦，你还嫌不够便宜啊！天哪， 好贪心， 都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一直以为他只对那个刚才说的那些货有兴趣的，一听这便宜，这也来 有 来劲了， 便宜的来劲。 对，所以真的是便宜，吃饭也是。那个吃一个勾满槽瓶也就不到100吗？50-60人民币啊，真是机票便宜是一方面，然后说它物价水平也低，所以说我们十一去那儿待了6天，加起来没花多少钱。 我觉得这样的地方，尤其作为游客，就是玩起来你有一种财务自由的感觉，幸福指数很高，就对自己的人生定位都会发生偏差。对， 那我还是考虑一下去不去。 我觉得还挺值得去的。 对对对，其实老挝呀，对于我们北方的同学来说是一个稍微有点遥远的地方，但是其实对南方来说是比较经常大家比如说云贵川的人民经常就自驾就去老挝了，所以有一个笑话特别有趣，是我在老挝的时候听人家服务员说的，说琅勃拉邦是他们老挝的一个古都，也是我比较推荐去老挝的这个地方，说这个城市呢，他们的交通警一年只上7天班，就是我们国家春节的这7天，因为只有这7天，然后 自驾去的中国游客， 对，自驾去的中国游客就都开着车过来了，而且确实是说怎么能看出来这个穷富差距呢？就是好车，而且我们所谓的好车还也就是 就普通的 奔驰啊、宝马呀、这样的车。全部都是中国牌照。我们当时去那儿也是，所有的你看稍微上点档次的车都是中国牌照。所以说， 所以这是经济发展之后，你发现它跟其他地方对比的时候， 对， 马上就有差距。 对，所以说他们国家交通拥堵的时候，只有我们春节7天的时候， 你的自驾游客来了，所以他们产生了一年当中唯一的那一段时间的交通堵塞情况。 对， 需要有人力 来 维 持，维 持秩序了。 对对对， 哎 呦，挺有意思。 那你刚才提到说老挝，除了它的便宜哈，跟他们说了便宜，也说了老挝这个地方呢，可能离他们也近。你觉得老挝最值得去的还有什么？你刚才不是说要推荐？ 对对对，我觉得最值得去的就是我能够，成为国庆十一朋友圈摄影大赛拔得头筹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还是我刚才说那个城市琅勃拉邦，老挝的这个古都也是佛都，他们之前在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之前的这个他们那个皇家待的地方，他们有一个非常悠久的传统，就是布施僧人。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起床，差不多在太阳升起之前，然后会有他们当地的百姓，然后会跪在路边准备好他们当地的非常有名的这种糯米饭，然后来迎接这个整个城市他们主要的几个寺庙的僧人。他们僧人呢就穿着僧袍，然后拿着一个 这个就是化缘的波，对，然后化缘的波，从你的这个他们主要的一条街叫洋人街，从这条洋人街转一圈，然后接受路边的路人包括游客的 布施、 哦、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就可以拍出真的是朋友圈摄影大赛一等奖的照片、嗯、就是他们因为是南传佛教嘛，然后所有的僧人穿着红色橘红色的僧袍、嗯、列队，差不多有加起来可能百十来号僧人，然后来他们来化缘这一天的这个米饭 食物、 食物，是的，然后游客包括当地的居民，然后穿着当地的服饰跪在地上，然后准备好自家或者你之前买的这种糯米饭、 嗯、 然后来布施，这些僧人就把你 放进他们的， 对，然后你就是从你的，因为糯米饭比较好拿、嗯、然后抓出一球来，然后放到他们的那个钵里边、嗯、然后他们依次从你的身边